你好，我是雨木，现在2015五月四号，写一篇散文，突然感，突然感，突然感，就是不是感觉的，而是突然就敢这么做，突然感，本来不敢，突然感 ，OK。生活中最大的冒险是什么？让我告诉你一些听闻过的例子，听说过的例子，说自己的秘密，对心仪的人，对心仪的某某表白，对讨厌的主管表态，宣泄自己的内心话，那都是大冒险啊，大冒险。吃自己不会念的食物，那有人说是那个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念，他是不敢吃的。是蛮有意思的，吃自己不会念的食物，对许多人来说压力不小啊。但是这年头把食品翻过来阅读标示，也是一种胆识，恐怕有一大串的不会念的成分，而符合这项冒险。还有一种可能你很熟悉的冒险，一种你知道但不见得会遇到的冒险，那叫做突然感。对我来说，生活中最大的冒险和小说里的人物一样，突然敢放下原有的生活而去做一件想做的事情，多么任性的家伙。但是这份胆敢，这股劲，突然感啊，真的只是来自于韧性吗？主动的韧性哦，驱使我们突然敢去做某些事情。某些事情也像是我们被环境牵引着去做，而这种不得已的味道。尤其在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面前，更容易发生。我曾经和友人一个朋友在第三方的异乡饱餐一顿，就是不是我的家乡，也不是他的家乡，我们在第三方的异乡大吃一顿了。他的脸啊，红过街灯，步伐晃过地铁，就有罪啦。那带着这种通红的摇摆，非常清醒的，他尝试很清醒，但是非常清醒，的告诉我，他说要是在自己家乡，你没有可能看见我这个样子，在走在路上摇摇晃晃，因为人家会指指点点，那是一种醒来都不会忘记的困扰，一辈子兜着走。其实很难对你形容，在我们家乡，他一直这样跟我说，一个人红彤彤的走在霓虹灯底下，很容易被认出来。虽然吃完晚餐的时间回家是不像下班时间不用挤的地铁，进车厢了，大家都知道你上车了，哎，多少人在看着你，那是很恐怖的。其实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如果地铁很挤的话，那就也只有你周围的人会发现你。但如果很空的时候，也不是那么挤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异状啊？对吧？大家都会看到。他说他们家乡是这样。OK， 那海鲜全餐。太棒了！那天晚上我们吃海鲜，搭配好年份的白酒，实在难以节制自己的食欲。而且呢，尽情享用美食，怎么会是错呢？没有失态，没有吐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在陌生的环境里暂时的无拘无束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。加上啊，你是陌生人，那指我，你是陌生人，请别较真。不要往心里面去哦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哦，就是什么都可以聊。有朝一日啊，我们各自回到家乡，彼此也没有什么影响，只会记得那一餐的丰富是一段美好时光。你也这么觉得吧？他总算说完了，然后我总算有机会可以回答，但是我也无话可答。想想自己的家乡啊，也不至于南辕北辙，倒也相去不远，差不多。看着他全身充满的突然感， 我完全可以想象他的描述，他描述他的家乡。电影里或是网络上啊，隔层纱或是万重山的距离，你想怎么形容就怎么形容啊。我觉得心里面的感觉也好，环境给予的感觉也好，只要是一定程度的陌生啊，突然感就开始了。说话也是一样，有时候熟络不敢说，说了便不熟。这就是那种知道，就是跟比较熟的人在一起，很多话不敢讲，就怕讲了就变不熟了，就不来往了，是很伤脑筋。但是有时候呢，陌生才敢说，说了不陌生，也就是人跟人之间不就这样来的吗？一直保持距离，也就不会改变距离嘛。大概可能应该或许是人与人之间。人与人之间啊，交流的微妙之处，于是突然也就不突然了。那喜欢这一篇短文的读者，可以到我的网站阅读，也有其他的短文啊，欢迎你，谢谢。